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牛，妇女之友， 妇女之友了，是吗？ 妇女之牛，哎，也不错啊，妇女之牛，妇女之友天一。 嗯，好，那今天我们有请的嘉宾呢，是我们的真的是老朋友了，小磊，来，小磊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周末愉快。 今天嘉宾不只有天一，还有我们熟悉的小磊，一个是妇女，一个是妇女之友，是不是？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好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你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哎，其实我今天很累。 怎么了？你今天为什么了？ 我今天真的好困呐、今天因为早晨就是那个替珊珊，对，替珊珊的微微一笑嘛， 代班微微一笑。 哎呦我天哪，我真的觉得他们那个节目实在是要起个大早，真的是要起个大早， 所以起早对你来讲很困难。 然后今天那个水水还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个珊珊从一开始的浓妆艳抹到后面的完全素颜， 就是已经没有时间去化妆了是吧，就按什么样什么样吧，能起来就不错了。 我说那我这第一次上这节目我就素颜呢，我说不行，我说那我明天得化一个妆。 明天你还要继续代班是吗？ 对，明天还得再带一次。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对，你应该把我们女神化妆间的这些妆容的秘法都带到那个节目中展示出来。 是，应该展示一下哈。好，那今天呢，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的，那女神麻辣烫的 第一条 、没错，它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吃甜食比油腻食物更容易长痘，是真的吗？ 吃油腻食物长痘好像是、吃辣的容易长痘，我也听说过。吃甜食我知道会发胖， 不 是使人开心。长痘，哎，这么问吧，小磊，你平时爱吃甜食吗？ 喜欢吃。 你长痘吗？ 我不长痘。 那看来这事儿不一定。 但其实我也不长痘哎。 那你爱吃甜食吗？ 我爱吃甜食，就是还可以吧。 我其实算是爱吃但不常吃的人。 就是怎么说？就是有的时候看心情，有的时候看心情。 心情好吃还心情不好？ 心情好的时候吃。 哎，不是心情不好吗？ 恰恰 对， 我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去买一个杯子蛋糕啊之类的。就会缓解一丝丝吧。 我喜欢吃那个红丝绒蛋糕。 是这样、就是，但是我完全就不是，我是完全就是很喜欢那个心情好的时候吃蛋糕。 他是喜欢锦上添花型， 好上加好。 对，咱俩都是 没错， 是的。 那其实这个呢是不应该这么比较的啊。 对， 就是在这个有关的这个 调查当中， 对，的确是提到了这个高 GI 饮食，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甜品，而没有提到这个油腻食物，其实就是有可能这个甜食会引起你长痘痘。 甜食是有可能的是吧？ 对，但是就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研究和评估啊，没有提到就是单方面的什么油腻麻辣等等，也没有说已经确定可以完全排除，肯定不相关，也许过几年就可能会出来相关的结果，所以这两个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 哦，就说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可以告诉大家。 对， 只能说现在这个研究正在进行哈。 对， 因为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好像身边咱们直播间的三位好像对甜食都不排斥，但是好像我们至少没有很爱长痘，至少没有因为吃了甜食立刻长痘，对吧？ 是没错，而且就是因人而异嘛，有的人是吃辣的爱长痘，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爱吃甜食比较爱长痘。 对， 所以在这里呢，还是大家要注意自己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方面。 对，但是我敢说，如果你想瘦的话，甜食还是少吃吧。 是的，没错。好，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怎么画鼻影看起来不假呢？ 鼻影为什么会假？首先说， 就是 怎么画会画的很假。 小磊，你有经验吗？ 我觉得鼻影还是画少一点， 画少一点。 对，而且画的时候灯光一定要亮一点，就是我们的化妆时候的光线一定要强一点。嗯，因为我有个室友，他的那个桌子的位置是在宿舍最阴暗的地方。嗯，然后那个又有人睡觉，化妆的时候没有开灯，然后就画鼻影的时候感觉怎么画都没有画在脸上。嗯，就画的 画在哪里？画在墙上吗？ 就是就没有呈现在脸上很清楚，就感觉像没画一样。哦，然后就反复涂了好几次，然后出门一看自己的鼻子旁边 两条黑 深深的两条黑杠。哦，然后他就说哎呀今天的鼻影画深了。 哦，是， 然后就跟我说是 这个。 哎，这个 小磊说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自然光下涂抹，而且少量要多次。就是新手比较推荐的就是蓬松的晕染刷来上这个阴影粉。嗯，比较好操作而且不容易失手，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深色的色号的遮瑕来替代你的阴影也是可以的。 对，就是选择比你正常用的稍微深一点作为两边，这样会比较自然作为那个鼻影。 嗯， 如果真的实在拿鼻影粉实在是控制不好，画两个大黑道子上去，那是够假的哈，有点吓人。 不是，而且感觉很脏。 对 对 对 对，感觉 很 脏。 我觉得就侧影和鼻影这种阴影部分一旦画不好，觉得脸上脏脏的。嗯， 是。那接下来这个女神麻辣烫呢，就是教你如何化妆避免很脏，就是脸画上脸上的妆感觉很脏脏的。 嗯， 哎，其实我们这个可以说一下个人的这个经验啊。 嗯， 就是我有一个舍友，啊，我不说是谁啊。 为什么不能讲？他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那个我有一个舍友，他就是不太会化妆，直到现在也不太会化妆。 嗯， 然后他每一次化妆呢，我感觉都很脏。 都很脏。 就是他不是，我不是说他脸脏，也不是说化妆品脏， 就是看起来 呈现出来的感觉就很。说不出来的那种。 对，我也有这 种感觉。凌乱吗？没有重点， 是 还是画的不太干净？ 就是，有一种妆叫精致妆。 嗯， 有一种妆叫比较脏的妆。这个脏的妆不是说黑或者是有灰。 嗯， 就是看起来不精细。 对， 有点粗糙。 对， 就是很多这小细节做的不太足，就感觉很脏。 嗯， 哎，这个脏说好难听啊，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然后每一次他打底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先涂隔离嘛。 嗯， 先涂隔离。但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人生活就马马虎虎的，他会把这个隔离这步省掉，直接涂粉底液。我就会觉得他那张脸的皮很伤，你能明白吗？ 嗯，对 对，一个是这个，而且平时再加上他不经常管理自己的脸，就是不经常敷面膜， 就是要护理，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我能提他名吗？那不得罪人的吗？然后他就是涂底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也说过。 嗯， 你要是不经常这么护理的话，真的是会容易起皮，而且会感觉就是 妆上不去。 对，妆上不去，上了也觉得很花的那种感觉。其次呢，就是他的眼妆，他的眼影涂得非常浅，而且我们应该先涂浅色，然后在我们内眼皮的三分之一处再涂深色的眼影。 对，没错。 是，我们就今天就拿这个他的脸来做一个教学。 结果呢，他涂反了吗？ 对，他涂反了。 就是该重的地方没重下去，该轻的地方没轻下去，整个反过来了。 是的，而且他这个人呢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这个眉毛呢他本身是不会修，但是他还非常自信的自己去修眉毛， 结果修惨了， 整个的其中的一个眉毛的一半都没有了。 我觉得他这个室友八成不是技术问题，是审美有点问题。 然后他就自己画，他说经常说梦梦，你能帮我画一个眉毛吗？我说行吧，我就拿我的那个眉粉帮他画一下，就简单画一下，起码能遮掉一些，就还好。然后紧接着就是他的嘴很小， 嗯，樱桃小口， 太小了。每次吧，我就给他涂这个嘴巴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 太省口红， 而且我每次给他那个嘴巴涂完之后，我说你稍微抿一抿， 嗯， 这样他每次一抿就抿出来了，因为他嘴小了。 嗯， 我就得拿那个 棉签 给他刮一刮边， 棉签 就感觉要给他刮一刮他的那个嘴边。 嗯， 那他适合那种外围晕染的那种口红妆啊，咬唇妆那种。 对， 出来一点的那种。 对， 就自然的一抿就自动出来了。 但是你要抿多了就感觉整个都糊嘴上了。对，每一次他不管是参加面试啊， 嗯， 还是出去约会，他每次都会让我给他画一下。这样他说梦梦你化妆实在是太好了。我说你也不看我是做什么节目的。 这说明他的室友不怎么看咱们的节目啊。 对，我一定回去我让他多看一看， 安利他多看一下。 对，所以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啊。首先你的这个，我们刚才不管是每一期节目只要说到化妆，这个底妆都是非常重要的， 皮肤护理。 对， 在底妆之前的皮肤护理特别重要， 皮肤护 护理，你一定要冬天的时候每天敷一片面膜，或者是两天敷一次面膜。对于女生来说啊，其次呢， 水乳啊， 水乳 保湿皮肤的湿润。 对，是的，早霜和晚霜，然后再是我们的妆前隔离，这一步是必须要有的。妆前隔离可以把这个虽然它因为我们化妆本身对皮肤也是一种伤害嘛， 对，多多少会有点负担， 它可以减少一些伤害。这个防晒是每天都要去擦抹的。其次呢，就是这个底妆真的是非常重要。你只有有一个比较好的基底，你才可以呈现出一个很完美的妆容。 对，冬天可以尽量选择含水量比较多的这样的粉底，或者说是气垫 BB 这样的东西来帮助你的底妆尽量的贴合，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没错，好，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妇女挚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小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欢迎小磊。 Hello 大家好，虽然我是小磊，但是我不老。 年轻的小磊啊，最小的， 他应该是那个 咱们仨最小的， 就咱们三个当中最小的，也是现在女神团队当中应该最小的成员之一。 对，是的，没错。那今天小磊过来跟我们聊天呢，聊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我们这个女生宿舍里面的 化妆趣事儿， 化妆趣事儿和化妆品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些化妆品啊，也是带来了一些这个化妆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镜头这里面，我今天带的这些化妆品， 这是你平常就会放在包里随身携带的吗？ 不，我想说的是，这些是我大一的时候买的，你没看见？我感觉已经是老古董。 让我看看大一的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OK。 大一的很新，看来没怎么用。对，大家可能通过我镜头可以看一下，就几乎这上面就这个盖上面连点脏痕都没有，证明他平常就没怎么打开过这一款。 是大一的时候只知道买，就不知道用。有的 这一款的好像经常放在包里面摩擦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封面已经被磨的， 而且不 仅银漆基本磨满，里面也盖掉了， 掉了，你知道吗？ 这个有点凹痕，看来这个是有被用过的，有被用过，这几个一定已经凹进去了。 对对对， 对，但这颜色感觉还挺适应的，有暖色，然后也比较深的颜色。 是，它是一个还比较 实用的、 好搭的一个颜色。那小磊，你带来了什么？ 我也是带了我的平常会经常使用的一些，例如这个睫毛膏，这个那个啥，哎呀，脑子短路了，这是眉笔， 眉笔， 然后这是染眉膏，这两个都是画眉的时候经常用的，然后还有两支口红，还有一支眼线笔，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小东西，这个是睫毛夹， 你觉得是你的必备神器是吗？ 是的， 这跟我们常用的那种类似个剪刀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的。 对，这个是类似一个像是橡皮擦这么大小的一个，对，很小，便携式，放在包里很不占空间，然后它也很好用，就是我每次如果要夹睫毛的话，我肯定会用它夹，一般的话会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或者面试什么的才会夹睫毛嘛。因为我怕夹多了睫毛会掉或者是变短。 应该你夹好了应该不至于啊。 好， 哎，我有一个第一个问题想问你们两位女生啊，就是你们现在带来这些化妆品，哪些是你就是外出正常外出，比如说逛街，比如说同学聚会会放在包里的，一定会带的有哪些？ 一定会带的，那好像都不带吧？ 啊，这些都不带？ 哎，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个人的这个 习惯 是不怎么出门带化妆品。就是、 那你是不补妆的吗？ 我不补妆，因为我不脱妆。 哎呀，这个人不要跟他聊天了，太气人了， 我 这还问不着 我一般会带。 我今天拿的这个是粉底液，它是一般是在家里磨好之后不会携带， 这个就不会带了。 对，携带的 对 携带的是气垫，我今天没有带 啊， 因为带了这个， 今天竟然带了一个平常没有带的， 对，因为占空间嘛。然后再就是常带的就是一支口红， 就这女生必备。 对，我知道小磊每次都会带着口红， 会补一补，对吧？ 我一般会在上节目之前抹上。 对，你今天抹了吗？ 今天。哎，我忘了，现在抹可以吗？我 可以，现在你可以，因为我就看这个嘴唇的颜色不太像上了妆的， 和平常上节目不一样，因为今天嘉宾嘛，素颜就可以了。那我现在涂上一点点 啊。对，说今天你，我感觉你眉毛今天应该是有画吧？ 今天画眉毛了， 对吧？眉毛有画，但是 对你有镜子吗？没事，我可以盲涂。 哇， 已经练出来了啊！ 可以了，抿一抿， 抿一抿， 可以吗？ 看一下， 哎，嘴唇颜色上来了， 哎，对，哎，整个哎， 气色就好了， 哎，你别说，口红非常重要， 太重要，你别看我， 你是什么都没画今天， 不要看我， 所以哎，那你们女生宿舍会分享口红吗？因为在我看来，口红有点私密，因为毕竟是跟嘴唇接触 的 嘛。 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我先说一下，就是它其实是会的，女生是会分享。 你们会互相用别人的口红吗？ 不会经常，比如说她突然买了一个 色 号，哎，觉得哎很好看，我要试一下，哎试一下就 OK 了。以后 你们会用？ 你要喜欢你就自己买吧。 对， 你们会用棉签站着去试自己的，还是说会直接拿过来往自己嘴上涂？ 我会直接拿过来涂，他们也会。 对对对，大部分是 女生之间还不是太忌讳这个。 有的人可能会忌讳，有一些可能较为口水癖的，比如说不想用一个杯子喝水，就是这样的话，如果我知道他有这个习惯的话，就不会直接用， 对， 不会问他借。 那护唇膏也会同理吗？ 啊，那不会， 护唇膏不会， 护唇膏就是自用自不会， 对，因为这个用的频率比较大， 对， 就是比较私密的吧。 OK， 那你们除了口红以外，还什么化妆品？就像你们今天拿来的是一定会跟。就是室友们分享，互相都利用一下，尝试一下的有什么吗？ 眼影盘啊， 眼影盘。就是、 对，因为大家的眼影盘的 颜色的类型还不太一样， 对，眼影也可以。然后我觉得粉底液也可以， 对， 粉底液也可以。其实就除了唇部的，其他都可以分享，分享的比较 就是说白了，除了嘴唇这种有一点点亲密的以外，你们几乎会互相用对方的化妆品。 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点感觉不舒服，就 是 那个是粉扑。 为什么呢？ 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脸上都有汗，然后那个 油。 对，粉扑在脸上有油啊，还有一些毛孔出来的 分泌物吧。 对，然后如果再用在我的脸上，我就会感觉我的脸上都是汗，都是对方的汗。 对，就那种感觉。 对， 对 而且我觉得的确不太卫生，因为就是这种跟皮肤直接接触的化妆用具，好像互相用本身就是感觉不太卫生的一件事。 是的， 对，每个人皮肤都有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 借由这种媒介传播出去也不太好哈。所以说这么看来的话，相关的这些。就是刷子啊，一些就是海绵，化妆海绵，你们也会互相用吗？ 不会，这个 刷子好像有时候会用，但是不会太多，就是自己找不到的时候，或者 就是 丢了的 腮红刷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对， 但是化妆海绵就不太会互相用了。 不会，不会， 很少。 很少， 就所以说大家其实在这个自己的化妆品的是可以借用和不可借用，其实是有一些隐隐约约的范围。 对， 大部分是可以是临时的用一下 是 没问题的。 对， 有些东西是随便可以用是吧？像什么粉底液是吧？想用挤挤挤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那也不是，有点舍不得，这不能太那什么， 一挤半瓶没了， 活没了。 对啊， 对吧？室友整个轮一圈，一个八个人的室友轮完之后，这瓶空了，有点夸张哈。 对， 就是说，所以大家可以临时借用是可以允许，但是比较经常的借用或者比较亲密的东西，还是不愿意跟大家 分享。不愿意，是的。 我也想 问一下小磊啊，你第一次就是接触到化妆品是什么时候？大概， 应该是上了大学以后，初步的。接触一点点是在艺考的时候， 艺考的时候， 对，但是当时，因为艺考之前我是一个眉毛都不修，然后也不画眉， 我也是， 对，从来不化妆的。 你们两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你们在高中以前不应该都是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吗？经常会主持什么晚会呀、节目没有？ 没有，我是一个 乖乖 的学霸，引号学霸， 引号学霸，明白了，就是不喜欢抛头露面， 比较爱学习，对 这种。然后你们知道艺考是第一次接触化妆。 对， 但应该不是自己画吧？ 对， 对啊，都是别人给你们画。 对， 那你们真正意义上自己化妆是什么时候？ 那还是大学的时候。 是大学 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我熟练的 是干嘛？ 我 咱别说熟练了，就说第一次吧。 啊，好吧，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画眉嘛，学画眉。 对，我也是学画眉，就画眉是最难的。 每次都画的像蜡笔小新的眉毛一样， 对， 然后就被室友嘲笑。 我现在好想看你们现场画一个蜡笔小新眉是什么样，我这样是不是太毁嘉宾了？ 要吗？ 这样一会儿给你画吧。 对，我也觉得这个好，这个好。 就是这样。我现在眉毛其实我今天稍微有点点的修饰，不是特别的多。 没关系，哎，小磊带了吗？ 可以，你们， 我带了这个染眉膏， 可以。 不会真的给我画成蜡笔小新吗？ 会，这个颜色很深。 你一个用成你那个做成示范，就是错误的那个状态。一个是说你现在的水准正常发挥。 哎，等一下，我们给天一化个妆吧。 行啊。 哎，今天不是聊女生的故事吗？为什么要不能给我化妆？ 你可以一半脸画得好，一半脸是初级的。 对，可以。 那我岂不是？ 我们聊一聊这些年的化妆品，然后。再回味一下，然后在天一的脸上回味一下我们的 你们的化妆技术的成长是吗？ 是的，是的， 一半是你们的童年，一半是你们的现在 心路历程啊。 对，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那等到我们节目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呈现。然后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女生宿舍的一些 化妆品啊， 对， 和化妆品的使用习惯。 是的， 我觉得很多男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女生之间可以借用口红这件事情， 啊， 应该很难想象。我觉得 其实男生，我觉得比较直男一点， 哎，男生之间你们都不好奇会借用什么吗？ 我不好奇。 哎，你应该接个话说，我好奇，我好往下说呀。你直接不接我话， 我不要听了，我要等节目下半段再听听你说。好，好，那节目下半段呢，等我们一波广告之后回来再继续聊。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有请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小朋友， 不是老朋友 不是老朋友了， 是小朋友小磊，欢迎。 Hello 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小磊过来呢也是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女生宿舍的这些化妆品背后的故事啊。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段呢也是聊到了这个 女生们会借用对方的什么化妆品，哪些化妆品。 对，我们这个遗留问题呢也是天一的这个 遗留问题。 对，我们的遗留问题， 我成了遗留问题啊。 天一提出来的说，哎，你们不好奇我们男生之间都会互相就是借什么吗？ 对，你们好奇吗？ 好奇吧，你说吧。 好奇好奇，真好奇。 首先男生当中基本不太会借用，因为压根儿没有。什么东西会偶尔用一下的，大概我觉得就是那个所谓的大宝这种东西，就是最日常的护肤，那个护肤品。 发胶。 洁面乳吗？ 我跟你洁面乳是有可能的，对吧？今天呢我恰 好 没带， 好像也就基本上这些 了。没了。发胶其实不太会借用的，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做头发。比如说有的人头发短，像我这个长的头发，其实发胶就没什么用嘛。但是稍微长一点，需要蓬个造型那种，好像男生有一半可以留，有一半不喜欢留长头发，我觉得哈。但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划分，所以就是不是大家都能常用的，倒也谈不上借用，但是肯定没有太隐私这一个事情。就不能说这个发胶我不愿意借你啊什么，这不愿意借，这个倒好，不太男生之间不太存在这个。 那衣服之类的会借吗？ 会， 衬衣啊什么的。 衬衣啊，我想想。 号不对。 拿错了有可能。但是你说真的节目专门去穿这事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为什么会拿错呢？你知道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宿舍四人那种四人间嘛，突然间有其中一个我斜对床的那个男生就说，哎呀，这谁的内裤，一拎不是我的呀，才意识到他挨着他的那个床晚上睡觉，直接把内裤穿到他床上，并且在他床上一踩，叫什么潜伏了非常长的时间，只有一天被他翻出来了。 男生宿舍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男生宿舍还蛮不讲究的，我觉得。对，但是不太会互相穿这个东西了，只不过就是会随便扔到别人的那个，包括洗衣服，特别奇葩的就是那个，哎，今天我这衣服那个就这一两件，我也不专门去洗了，你帮我烧一下吧。结果一看。哎呀，这衣服脏成这样，也好意思让我帮他烧，因为他混在一个桶里面嘛。但是好像男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无拘无束的关系。 就是不太在意小节， 男生不太在意这种 小节，小节 对，还挺好的。哎，那我们节目下半段就是给我们天一稍微，这个画一画这个我们 以前手残党画出来的， 对，我们 一些 就看看女生手残的话能把大家画成什么样，是吗？ 是。 然后我今天又当小白鼠是吧？ 是，你要当小白鼠。 谁先来画你？ 我先来吧。 你先来是吗？ 对。 你要怎么画？你要画什么？首先说。 首先就是我们画眼睛吧。 你要画眉毛还是眼妆？ 眼线笔带了吗？ 我带了。 好， 你既然说我带，我以为你说我今天没带。 我会让你失望的。 你既然带了眼线笔，可我是单眼皮，画了能画出来吗？ 我会尽量给你画的，好吧？ 好。 那我就、 哎、 我就、 哎、我心里特别忐忑，你知道吗？这张大肥脸露出来就算了，还要被画眼线。 没关系，我们的天一就今天做我的小白鼠吧，好吗？ 我觉得小磊可以给我们讲讲。 我一直都觉得我一直都记得我们一开始你忘了那个我们就是最 前几期节目 最开始的前几期节目一直都是我来当化妆老师， 在我脸上做各种实验。 是我今天也试一下吧，好吗？ 好， 今天也试一下这个拿眼给你画一个眼妆吧。 好，简单的眼妆是吧？ 对，简单的眼妆。 小磊刚才自己还跟我们讲说他以前经常把这个自己的眼线画得特别丑。 对，就是我们在麻辣烫的时候不是提过那个脏妆吗？ 对， 我以前就是经常会被人吐槽你这个妆很脏。 我现在就是要给天一画这个眼线了啊。 小磊你继续讲，没关系。 就是那个所谓他们说脏妆呢，就是我经常把眼线涂到那种 很容易晕染的状态，就是不会。 你别说了，你别说，我已经给他晕染了。 你一比下去就晕染了是吗？ 所以我说到哪儿，一梦就做到哪 儿。好，你继续。 嗯，然后当时的时候就不会选择自己适合的眼线笔以及眼线液或者眼线膏不同的这个状态的选择，就经常会乱选择，所以就会不适合自己。 你知道吗？一梦上来第一句话说，我把你画已经画到外面去了，然后跟我说别紧张放松。我能放松得了吗？你都把我画成这样， 画到太阳穴了。 好，那就画一只眼睛吧。嗯，好吧， 你给我画成什么样啊？我的天哪。 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是吗？ 其实还好，我给天一画的其实就还好。 嗯，我真看不出来。 主要天一，你的眼睛真的根本画不出来。 就是因为我是单眼皮，真的不太显、这个。 而且那支笔是棕色的，颜色会浅一点。 嗯、对，接下来你要画什么？ 画眼影。 给我画眼影是吗？ 对。 哎，眼影画眼影对于女生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吗？ 不是困难、啊。 初学者。 对，就是要学会去组合一些颜色，不能乱组合。 你有乱组合过吗？ 有啊，就以前觉得眼影嘛，随便一涂就 OK 啊，然后经常会用橘色跟粉色去搭，其实搭好的话还蛮年轻蛮青春的。 天哪，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就是我的眼球被那个一梦一顿乱戳，就没有说从中间到两边这样的画法，也没有感觉一层一层的往上递进，就是随便戳了几下好像就画完了。哎，你们女生真的会这么化妆吗？对待自己的眼睛会这样啊？ 对待自己应该会好一点。 我觉得如果这么画，你们的那个眼妆一定是惨不忍睹啊。 可以当给你做一个眼底按摩。 嗯，什么样？ 哇、哦，很妖艳呢、 我估计就这就是我室友的一个。 哎、我看一眼，你把我换成什么样？ 不要被吓到哎。 还好吧， 我现在有点妖艳了。 不要对待我，虽然是这样，就不能对比两个眼睛。 你要不要过来近距离看一下？ 好了， 你过来近距离，你把眼镜摘掉。 啊，眼镜摘掉。 你看，我完全就给他画残了。 对， 完全就给你画残了。 就是镜头 还好。 眼线基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就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如果看不见我们的节目的话，光听可能很难以想象啊、 是， 就是我的眼睛突然被人打了一拳的感觉，这就是，对，这就是，这就 是 我们一梦的。哎，一梦，你现在也是个化妆老手了，你也做了一年的节目，你怎么能把我的眼睛化成 不 肿 了？不是，我就是以我这个大一的时候 啊、 嗯，这个 一顿乱戳的那种画法、 哎，你知道吗？我大一的时候真的完全就是我不敢涂眼影， 为什么不敢涂？ 因为我怕就是涂不好会很丑， 对， 然后我就一点一点一点的上。 嗯， 就是直到它有色，然后 它是用点画法，不是去涂，你知道吗？一点一点的戳。 我刚才完全就给天一这样子涂的，我就是完全是就是唰唰这样子涂的，就很那什么。 结果就把我涂成了现在这种被人打了一拳的大肿眼泡，你知道吗？大家看见我这只眼睛吗？左右右边这只眼睛， 对， 就是肿的感觉。 眼影的颜色选择很重要， 如果选择的是这种蜜粉色，不是蜜粉色， 很容易成 这种这个色， 对，就很暖的那种橙色， 它有点发橙色， 对，就是反正感觉是被人打了一拳。 现在很适合秋冬的感觉， 对对，很暖、 哎。那前提是我的眼睛本身不是肿眼泡，好吗？ 双眼皮才能会好看一点。 对，接下来是不是小磊要画了？小磊要画 眉毛好了， 你要画眉毛， 我画一个我。大一的时候蜡笔小新的眉， 就要可他一个这边弄吧、 好嘞， 那行，那你到我这边来好了。哎，我现在心里越来越没底，你画完之后我还能出去见人吗？ 不会，我选择的是染眉膏。 选择的是 小磊选择 染 眉膏。染 眉膏 好，染眉膏其实很重吧、 哎、 对呀， 就是颜色很重，然后但是衣上色没有什么特殊的手法要求。 哦， 就是可以随便往眼睛上涂是吗？啊，不是往眼睛上，往眉毛上， 就是往上糊。好，小磊可以。 小磊开始了是吗？ 对。 我的天哪，我这个心里。 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现在小磊呢正在给天一画他曾经手残时的这个蜡笔小新的眉毛啊。 你知道吗？我就是学画眉毛这件事情啊，我练了很久都不得要领。因为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跟大家讲不同的脸型配不同眉型，对吧？一梦还记得吗？ 不要挑，你废了。 什么意思啊？你上来就把我这个眉毛画残了是吗？已经，你再往哪儿？我怎么觉得你再往下涂？ 因为这个眉毛嘛，要画的这个眼睛跟眼角还有眼 我要看看你画了多么的错误。 其实我选择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淡的。 还好还好， 对对对， 我觉得还好。 哎，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染眉膏吗？ 我觉得这染眉膏本身不是特别重，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能忍。这个 哎，这个染眉膏应该什么时候用啊？ 就是我一般是选择在如果出去一天的话，因为用眉笔画它有可能会掉或者衣服蹭掉，染眉膏的话它不容易掉，所以就是如果要出去一天的话，我可能画完用眉笔画完之后，再用那个染眉膏涂一下。 哦，是这样子的。好， 我觉得这个它的染眉膏还好，没有把我的眉毛真的画得跟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似的啊，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能忍的一个范围。大家如果 我手下留情了， 对，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可以看到我的右边的这个眼睛和眉毛是被他们两个摧残过的，就除了这个眼泡好像被人打了以外，其实还行，还可以， 还可以是吗？还比较满意。 满意是肯定谈不上了，起码我觉得出去，比如别人不会把我当神经病。 但其实当然了，我们就是积累了这么长时间啊， 对， 也是积累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对于这个化妆呢，相信大家也是，就现在的这个地步，已经算是炉火纯青了。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大家今天从他们两个在我脸上做这个示范，就可以想象曾经的他们是如何顶着这么可怕的妆容、 就是、 走在校园里面。 我们跟以前比的这个化妆技术真的是已经 突飞猛进了， 突飞猛进。 哎，那就继续聊一下，那你们两个是怎么精进自己的化妆技术？是经过无数失败，还是经高人指点？ 哎，我其实我挺纳闷的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曾经是我们宿舍最不会化妆的，而且就不化妆的一个人。直到大一下学期之后，我这个化妆技术就突飞猛进。然后有一次我化妆，然后就是出去然后回来嘛，回到宿舍去其他朋友的宿舍当中，然后我就跟他说话，他说老穆，说你的这个妆是你自己化的吗？我说对呀，怎么了？他说哎，那个谁谁谁，你快过来看，穆一梦今天这个妆太好看了。我当时那一瞬间， 这是多么虚伪的一群同学呀。 我当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会化妆了。 哦， 就是真的会化妆了， 就是你有经历， 我长大了， 出师了。 这跟长大有什么关系？就是你是经历过一堆挫折之后，还是说就是你也没有特别感觉说我化的好不好，突然有一天慢慢哎就好了？ 是，再加上我觉得我受我的对铺的影响， 他是一个化妆高手， 他完全是一个护肤和化妆的大师。 哦，他是属于受高人指点影响。 对，我就看经常他说，哎，这个牌子的什么粉底液比较好用，哪个怎么怎么好用，或者是其他什么好用，我就听，哎，那我就买。然后他说哦，我们这个刷子，他说他又买刷子了，应该怎么刷？我每天在宿舍里都看他这个样子，然后耳濡目染吧。 就会了。 对， 小磊呢？ 我应该算是高人指点，也不是高人了，也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姑娘，她特别会画，但她画的时间特别长，她一般出门的话会选择画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 对，然后我就画的特别快，我最快的时候5分钟就搞定，从眉毛到眼线到眼影到嘴唇。 你画的是多么的粗糙啊，你那个妆。 然后呢，她就会吐槽我说画的很粗糙，然后我就会去跟她问，我的眉毛怎么画才画的会又细或者是比较适合我，然后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然后就会一点点的学或者是参透一下。 就是在女生宿舍中，如果你想成为那个化妆高手的话，前提是你们宿舍再有一个高手，否则 的 话你只能在失败中前进。 对，而且大家可以，因为现在这个微博呀或者其他的这些软件上面， 包括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的节目就各种各样的美妆 渠道可以让你来学习。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不管是这个让你购买的化妆产品呀，或者是一些手法，大家都可以学着一点。 我最后还有个小小的好奇，一点点，就我特别好奇这个眉毛夹是怎么用，因为我从来没有夹过。 啊，这个睫毛夹。 对，睫毛夹。 我给你示范一下吧。 眉毛夹是什 么鬼？就可见我是真的没用，我得怎么用？你可以。 我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细节图。 好， 就是我开始拿到这个时候也不会用，就是完全没有下手的地方。 对，就是从哪下手呢？ 对，然后结果我发现呢，这地方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就是睫毛放在这儿，然后这样摁压就可以。 摁压什么的，好，你可以。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用。 小磊是在哪里买的？ 这是在某宝。 啊，某宝上。 Okay。 对，这个就叫便携式睫毛夹。 便携式。 对，因为我之前是用那种剪刀式的，但是那种剪刀式我觉得特别不适合我，因为会夹到肉，特别疼。 对对对对， 但这个完全不会，就随便夹。 啊，你确定哈？你一会儿要夹到我的肉怎么办？怎么用？你可以教我体验一下。嗯。 就是先把这个 先 放在睫毛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睁眼就可以。 哦，哎，你还没夹到我就把这个抛出去了，我就说这东西很危险。你们明白我的那个？ 变。 好，慢一点， 正眼就可以。正眼。 好，小磊现在 不动是吧？ 小磊现在正在给天一夹睫毛， 然后现在已经获取他的睫毛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他 夹了哈， 夹正在夹，疼吗？天一 他没夹上， 没夹上，睫毛 是吗？来我来， 什么叫睫毛有点短？就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哎，其实这个真的还是感觉还挺好用的， 而且它 你知道特别吓人，我的感觉就是 它的弹簧很软。 我给你们看啊，其实 怎么样？ 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呢，应该是先把它的眼皮翻开， 翻眼皮是吗？ 这样， 好， 是吗？ 这样 翻眼皮啊， 然后呢？ 然后 把这个上，把用那把它睫毛放在这个上面。 我感觉这就是酷刑啊！ 没有，我睫毛长的话很好夹。 有没有感觉夹到了？ 感觉夹到是 疼吗？会疼吗？ 疼倒不疼啊，但是被夹到了。 但如果你用那种剪刀式的，我觉得肯定会疼，因为那种比较锋利。 好，哎，哎呀， 怎么 出来了吧？ 睫毛完了， 眼睛眨眨。 哎，你 睫毛完了，眼睛眨眨。 哎，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奇妙的经历， 是 就是我的个人感受，就那种你要被那个严刑逼供之前那种恐惧感，你知道吗？就夹也夹不着那种感觉。我自己看一下我这个手机上的拍摄 是 什么样子。 就是我为什么会比较有经验，就一定要把他的这个上眼皮稍微翻开一点，这样就因为他这个上眼皮的肉比较多嘛。 你这个是变着法的怂我是吗？ 我必须要给他稍微翻起来一点，其实不管是怎么样，一定要稍微先把眼皮这块稍微翻，一次紧动我不太清楚， 但我能感觉到它确实夹到。 如果别人在给你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稍微把这个眼皮稍微往上翻一下， 对对 对， 以免夹到肉。 说实话，我的感觉就是疼到真的是不疼，但是很触目惊心，因为你要把眼皮整个拽起来，然后去夹， 把你的眼球亮出来。 对，而且夹完之后感觉并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有啊有啊 有吗？ 但是你有一些效果，你得刷睫毛膏有更大的效果。 对，是这样，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好，我的好奇心已经满足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女神化妆间的全部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些奇闻趣事啊，对于化妆品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秘密花语的这个主题呢是什么？来，天一介绍一下。 这句话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少说话呢是教养，会说话呢是修养。关于这句话，哎，两位我们的女神你们是怎么看的？ 小磊，我们的嘉宾先说吧。 好，我觉得第一句话呢就是有一点从小耳濡目染的感觉，就是经常爸爸妈妈会跟我说， 小孩别乱说话。 对，在饭桌上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别插嘴。 对， 然后我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少说话是一种从小家庭会给你的教育的一种教养吧。 一梦呢？ 实话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话题呢少说话吧，先说我们少说话。我觉得少说话体现在男生的身上就很明显。 怎么讲？ 我特别喜欢男生话少，就是男生话少我会觉得我不能说他有多么的有修养，至少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一梦喜欢那种沉默寡言的男人，是这个意思吗？ 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怎么沉默寡言了呢？沉默是金的这种感觉，对，他心里就是有一套方案吧，算是，然后他少说多做， 言多必失， 对，言多必失的这种感觉，会说话吗？其实。有的人说这人真会说话呀，就感觉好像这人真会拍马屁似的那种感觉。 对， 是不是 会有这种感觉？ 是吧，有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会说话反而是你一种这种情商啊智商的一种体现。 对对，比如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话说出来给人的感 觉 就 不一样。 对 对， 怎么办呢？我只能不认同了，是吗？ 我们的好朋友来说一下吧。 只能不认同了，是吗？首先说这个少说话吧。嗯，我觉得少说话分时间分场合，因为这个真的不能一概而论。嗯，你把这些少说话等同于教养，我觉得不一定。 嗯， 比如说在我的教养理念里面，有一点就是要勇于说出自己的感受。什么意思？当比如说这个事情让你不舒服了，当别人对你施以一个恩惠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我一定不会选择少说话。 嗯， 我会直抒胸臆。我觉得我会感谢你，我就说感谢你。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要拒绝，我就会说出来。 是， 一旦这个时候我选择少说话的话，可能难过的是我自己，别人感受不到我的反馈的，也会对我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 哎，确实是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该说的时候就一定要说出来。 对， 哎，就是最近看了一条新闻啊，就是这关于外卖小哥的这个事情，就是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热点的一个小话题。 对 对，然后就是最近有一个外卖小哥呢，他给这个顾客打电话。之后打完电话突然又挂断电话，之后给这个顾客发了短信说让他下来取餐。为什么真相就是还挺令人感动的。就是这个小哥呢是一个聋哑人 啊， 对， 他打电话只是让对方知道我现在已经到了， 没错， 然后但是因为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对对， 所以我只能用短信的方式， 对对对， 文字的方式来通知。 是的， 很贴心啊。 所以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就是急着就是给差评什么的，都是有原因的。我为什么要突然说这个，是因为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就是在外卖小哥把这个送把餐送到他的这个门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正要取餐的时候，突然一下取餐的时候，就是这个外卖小哥可能还站在这一块。我这个朋友就是他平时话很少，但是他每次都会跟这个外卖小哥就是说谢谢你啊，说 辛苦了 慢走。等这个外卖小哥走了，他才把门关上，就是对人的一种礼貌。 嗯， 他觉得他觉得他受不了，就是就是人家还在这等着的时候，拿完东西刷一下就把门关上。 对对对，我也是感觉。 对，但是这一点反映出来的是，这是不能叫少说话，这是会说话。 嗯， 就是哪怕是外卖小哥这样我们日常最常见的我们的服务人员， 对对对， 我们应该也要以最基本的尊重 和 感恩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时候怎么说话， 这是等于会说话。 你可以选择不说话接过来直接关门，当然这个好像我们也不能斥责他什么。 是， 但是当你选择多说一句辛苦了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这是修养的表现。 对 对吧， 没错。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事无绝对。比如说那个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比较正向的哈，今天我们反过来说一个逆向的例子就好了。比如说这个会说话，有的时候特别会说话的人有难免给他感觉特别虚伪，比如说 有点阿谀奉承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今天一梦是我的领导，一梦今天画了一个像被人打了一样的眼影，是吧，就像把我画成我这样的效果的眼影。然后我见面就说，哎呀，这个一梦，今天你的这个妆化得特别别致，将你的气质瞬间就与众不同了。一梦听完特别开心，然后小姐在旁边看着我说这段话，你会什么心理反应？ 哼，眼睛这个审美挺好啊。 对不对？这时候你说会说话，在他眼里我是有教养的表现吗？有修养的表现吗？我相信不是，他只是会觉得你这人阿谀奉承， 太谄媚了。 所以会说话这个词，我发现不同的语境里面好像意思不太一样。在这个场面里面，我算会说话，但是我没有说真话。所以这时候别人会觉得我不够真诚。 对，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会说话是修养也是很对的。就比如别人炮轰你了，或者是别人取笑你了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以一种非常礼貌的方式去回击，就是微笑但不失 尴尬 不 失 礼貌。 对， 就是这样。 你们这段话是有够尴尬。 对，然后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会用一种比较粗俗的方式回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说话方式，就是一个会说话一个不会说话，但是第二种方式的人还要是要去修养一下自己的说话的方式，才会得到一种比较好的回击的方式。 对，总之我们今天可能跟他聊这个话题，想阐述的观点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应该学会一个该少说话的时候少说话， 对， 该表达心情的时候表达心情，但前提是我们是怀揣着真诚和善意的会说话。这里面我前提是真诚和善意，不是单纯的阿谀奉承的会说话。对，学会说话之道是我们在社会生存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对，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武功修炼成型。 是的。 的、嗯、没错。好的，谢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小磊做客我们的节目、嗯、谢谢小磊， 谢谢小磊。 好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 982活力榜，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